锵锵三人行，广美跟我聊般若呢啊，炉香乍若，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戏遥闻，这金刚经开头的那个，哎，不聊这个，咱聊点邪的。我就觉得呀， 邪的，哎，因为我在嘛，对不对？ 你看人家金刚经上讲这个无所住嘛，我觉得我就无所住，我就是个墙头草，反正风往哪边吹，我就往哪边刮。哎，你也可以说我是，哎，我是个没出息的媒体人，就是我是一张白纸，你社会什么样，我就跟你什么样。就好比说，你爱搞黄色新闻吗？你爱搞黄色新闻，我就跟你搞，你知道吗？我搞起来，我比你还会搞。现在我就给你看几张黄色照片，徐老师，你跟风吗？ 你敢放黄色照片？ 我当然敢了，但是香港电检让我们在这儿打了星星。这个黄色照片，这可不是中国八卦，是世界上的八卦。你瞅瞅， 国际八卦。 哎，而且这个跟这个法国人民利益也是公众利益相关。广美介绍一下，这是你们同行。 人家现在早就 看下一张， 这个人很成功的是吧？收入很高。 再看下一张啊，哎哎，这怎么像是受虐待呢？再看下一张，哎，这个，这是模特身材是吧？再看， 而且今年高龄四十了，还有这样。 四十岁了， 他今年四十岁了。 哎呦天哪！你看这个小星星也不错。好，来看下一张，这就是正主了。那么他最近的女朋友，人家那个设计对白，这萨格基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专心工作。”你像现在 不是？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到你们国家我要带结婚证书。 ”没错，听说到哪个国家访问，人家那个国家外交部门已经说了，说我们不能决定萨科齐带不带这个夫人或者带不带谁来，但是呢已经表示我们不太希望他跟他如果带女朋友来， 对， 就住在一个套房里。 他宗教国家他不允许就是说未婚的男女住在一起， 而且接待他呢，接待这个杜尼呢的那个开销啊，要比接待法国总统还要来得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得化妆梳头穿衣打扮，听说这些钱好像全都在放在就是从他的那个费用里面拿出来的。 你说萨科齐找这个女朋友，开头咱还以为是法国总统嘛，他有他的一个刚当选是不是有一什么形象，但是现在感觉这个事儿闹大了，就是网上，所以这网太黑了，一下把这些裸照啊发上去了。发上去之后，萨科齐的这个支持率好像首次低于一个临界点了，民意支持率，就是说以号称浪漫的法国人来说，他们都觉得就假如这个女的这个模特啊要是总统夫人的话，感觉有点没面子。 你觉得这总统在想什么？ 那天文道说了这么一出，我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就是说现在有人把他跟法国历史上的一个皇帝相比， 路易十四，他的反对党呢出来批评他，他说你呢现在就是跟以前的这个有自恋狂的路易十四一模一样，喜欢把你的这个私生活呢暴露在人家面前。 路易十四什么路子？就是说我的私生活就给全国人民表演看，甚至上次文道说的嘛，路易十四大便都让人 文武大官 文武百官呢、啊、看我大便，就是他自恋到这程度，我的这是天生的演员。 不过这很多人是有钱，很多人比方说买一个车牌啊，或者出出入入一天到晚等着人家来拍照拉着手，这种表演爱情的这种欲望很多。不过一般做到总统这样级别的， 我也觉得是不是、啊、其实上次文道在讲的时候，我他说他是故意的放消息然后让大家在人前表演，我真的是不觉得。对我而言，我觉得法国总统交这样子的一个女朋友是没有问题的。以你们的眼光，二位的眼光，刚才看了那些图片之后，这样的女朋友你不想交吗 ？No。 为什么 ？No。 你为什么？ 如果他的性格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为什么不想呢？ 我从旁观的角度看，我觉得这个女朋友跟他原来的太太很像，都是比他高半个头。他的这种呢是一种在我看来哈，是一种政治家通过这个东西来炫耀他的权力，就是说我不 care， 你知道，要有的政治家哈，我要通过一个好的婚姻来巩固我的权力，但有的政治家呢，他信心爆棚，他觉得他知道我交这么一个女色哈，其实是失分的，在我的政治斗争里边是失分的，可是他有这么一个信心，就是说我就算在这里失分我也不怕，我输得起。 但是他 OK， 如果他真的是信心爆棚的话，他为什么要找一个四十岁曾经失婚而且还带了一个六岁小孩的过气模特儿？ 对， 他为什么不找一个二十几岁当红的？ No， 他这女孩还是很漂亮，四十岁这个 法国人并不都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一定要嫩，越嫩越好。他认为他很美好，但是他，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应该至少他幕僚都会告诉他，你这么高度的高调的曝光啊， 嗯， 对你政治上是不利的，对不对？ 嗯， 至少不那么有利的。 嗯， 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做呢？我就觉得有时候有的做政治的人呢、啊，他觉得他输得起。我有个不恰当的联想哈、 啊。 毛泽东在延安跟江青的时候哈、啊，其实也是很多反对的。你明白没有？ 对对对， 很多反对的，可是。我说他不 care 啊，他不像蒋介石一样去找一个宋美龄给他很多实际的得分，经济的得分。毛主席不 care 啊。 当然毛主席那是我们那个伟大领袖，那不能随便说是吧？ 怎么不能随便说呢？ 知道那个雪铁龙那广告吗？ 啊， 雪铁龙都道歉了，知道吗？ 怎么了？ 雪铁龙，法国雪铁龙在那个西班牙登那个他那个广告啊， 啊， 拿毛主席就是。歪着个嘴做广告， 但我们没歪着嘴啊，我们在歌颂啊。 华人不是义愤了吗？华人义愤了，然后学我们还做生意的人，你看看， 嗯、 上来就在中国市场道歉，在报纸好像环球时报吧、 嗯、 道歉说我们非常尊敬毛主席，我们对不起， 不 然后就换了，你知道吗？换了呢，同样的设计，你知道他换成谁了？他换成拿破仑了。 对，我们讲到自己的，不，你误解我的意思，我是在讲。毛主席伟大的地方啊，你怎么为什么？ 你咋不能拿中国举例子？那我不允许拿巴基斯坦。不是你说的事儿，我也想起贝布托呀。你像贝布托就说，就女怕嫁错郎嘛。 啊。 她嫁的那个老公嘛，不是外号叫10%嘛？你记得？就是这老公当投资部长期间拿回扣，凡是有人找他就要收10%，后来到20%、30%，就都说连累了他嘛。但是他们这个婚姻，当时在那个人民党内部。也是很多人反对，就是认为她这个她的老公人品有问题。 OK， 但是最后贝布托呢还是跟他结婚。 你说不能讲毛主席，我再举一个例子，孙中山当初跟宋庆龄的时候，国民党的高层也反对，孙中山都很尊重胡汉民啊，很多人的意见都很尊重，只有在这件事情上，孙中山就说，谁要再反对我这件事情，不理他了。 对， 这不大家现在还是很祝福嘛？我是从正面的角度， 这对，换了我也这样，那就是吧？现在都是人嘛，都是人嘛。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想到这里有一个关键点？ 嗯、 你看到刘海粟最近人家把他接出来的回忆没有？ 画大画家啊， 对，画过江青的画裸体画 啊， 哎，然后呢，回忆出来以后啊，刘海粟就回忆他在三十那个时候，江青还没有到延安去，是跟赵丹、蓝萍那时候叫跟赵丹，然后刘海粟帮他画过，然后刘海粟的评价是说什么？他相貌一般，身材非常优秀。 哦， 网上去看看，网上看看。 哎呦，真是哈。 联想是这么过来的， 这不是当选体模特也是很， 而且有希望嫁高官的，黄梅等着。 徐老师，你这贼心不死的，咱能不说中国吗？咱能不说中国吗？我给看看别的方面，你看看另一个政治家， 嗯， 你再看看照片，咱们看照片，这个最近 哦，这位 当红，你知道我最近感觉啊挺有意思，这个人呐、啊、是一种角色的动物，你记不记得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他的表现就像一个传统角色的这个总统或者丈夫，说话特别严谨，对吧？但是你看他一朝成了平民，老婆成了政治家，老婆成了政治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克林顿的表现啊，就是传统的男女角色好像有点兑换。克林顿开始信口也不能说胡说，但是也被人家那个谁指责嘛，就是说 一些希拉里不方便说的话， 对，就开始扮演老婆，就传统上老婆的那个角色，所以被人家那个对手那个黑人就说你帮你老婆说话你也得有点事实根据，那他能信口胡说呢？那你看克林顿，哎，我最近还有人发给我个手机段子，说是希拉里啊跑到那个美国黑人不是黑人区嘛竞选演说拉选票嘛， 嗯， 也是口误了嘛，就是脱口而出哈、啊。虽然我的皮肤是白的，可我的心像你们一样黑。 真的假的？ 不是吧？ 乱讲， 是吧？ 谣言。 看来你是没希望竞选。 对，谣言。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不起啊，我刚才这手机段子要是放美国就算政治不正确了是吧，就算有点歧视。 其实你的心是黄的、 对，其实我最喜欢黑人朋友，上次有一个黑人朋友在我们这儿做节目、我发现他的心真是红的，就是很热心肠这么一人，中国话说的比你还好。哎，咱说希拉里，你作为一个女的，你喜欢希拉里这样的女人吗？ 我应该说我很佩服她，但我不喜欢她。 哦， 而且我也不希望有这样的妈，我更不希望有这样的老婆。 你看，可能 希拉，但是我还是很佩服她，我还是就是基本上对于她的很多东西，我还是觉得她了不起。 所以你看，她也要争取女性选民呢、我觉得你看选举，哎，徐老师，我最近老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呀，关于这个什么中学全盘西化的这个问题啊，我有一天一看新闻，你就发现吗？现在不都是西方的大选吗？可是为什么这个大选在英国在美国没有问题，可是我看一天的一个新闻，我统计了一下，几乎是所有我们说的第三世界国家大选流血爆炸死亡冲突镇压警察，我说怎么在这些国家这么大选都会引起，包括台湾你看大选也是弄得搞这种冲突这么骚乱激烈，竟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大选。 会说话。然后呢，哎，咱还是说希拉里，就说希拉里 给我提这么严肃的问题。 就说现在希拉里呢，你看他也要争取女性选民的票嘛，但是你看逼的也得出什么招啊，我想作为一个老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自己上脱口秀节目又挑起十年前莱温斯基的这个事情，又跟广大女观众们分享，你知道他这个里边也有个政治正确的问题，他既不能说那么容易原谅他，他也不他当时我很煎熬，当时我很愤怒，我很沮丧，我很困惑，但是呢，这个我要做一个对我的家庭和我最有利的决定。然后有女观众就问他说，那我碰到这个情况，婚外恋，就或者老公有这个奸情，我怎么办？希拉里就说，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不同的，你看。他就得上去说这个。 总统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也没有冲上去说他受苦，是不是？他留一手，就小不忍则乱大谋嘛。他留一手，为了他的政治前途，这个在中国很难想象。我觉得一个中国、这么一个女的，在这种情况下啊，人家就不会原谅她，人家会怪她软弱，要么是怪她软弱，要么是看不起她。所以她能够做到现在，让大部分美国的妇女，不管感情上怎么样，从理性上还原谅他，支持他。很多人会想，我要是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做呢？我能做到更好吗？很多人会这么将心比心，这样去想他。 你觉得中国社会会谴责希拉里这样子的行为吗？我反而觉得很多传统的中国女性可能会选择跟她一样的做法，保全大局咯。 你知道现在中国，我觉得存在两种， 也有道理， 存在两种声音啊。有一种声音说，就说是婚外情，现在有人调查嘛，说四分之三的，比如一个律师接的四分之三的离婚案都是婚外情引发的，说现在婚外情是导致家庭解体的头号杀手。但是当然任何调查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深深的怀疑论者。我又看到也有一些调查，比如说李银河的调查，说他当年调查这个真正婚外情就愿意承认，就是说4%，即便你是说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也说明呢一般人的道德还是觉得这个第三者是不好的，他才不愿意承认嘛。所以现在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就是现在啊咱们这个没规范了，甚至你比如说作为老公已经是肆无忌惮的在老婆面前，比如说跟人发信息啊什么的，而且甚至现在有的情况下这个太太就已经觉得甚至干涉老公这个事儿是不太怎么叫不太知趣，不太识趣了。 我都看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老公啊，就旁边有一个女的，就几年一直在，出来总是三个人的，我都看到过。不，我回应刚才广美讲的哈，我觉得你讲的对，中国人不会接受像那个法国总统，就是那个一上去当选就把老婆离掉哈，中国人不理解。而像希拉里这种做法，中国人理解。中国的如果婚姻有问题，那个老公突然升官了哈，一般来说就不离开了，那个老婆就跟着享受保安的怎么待遇了。 法国总统是他老婆 对呀、啊， 抛弃他， 对呀、啊，对呀、啊，中国人就不大理解这条，是怎么做到总统，你就有千般苦吧？人家做到总统了，对不对？那你就你无论如何是家里的红旗嘛，你何必自己倒掉变彩旗呢？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咱们是另一种相反的情况。 嗯， 最近不是有人在研究这个什么离婚什么的吗？ 嗯， 说是1980年这个新的婚姻法，就是离婚的这个条件，也就是离婚变得很容易了。然后呢？ 是吗？1980年 啊，然后到1983年。出现了一个事儿，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36个女人，36个妻子进京告状，就告他们的老公，这个什么就是怎么说呢，抛弃他们，然后呢就是说要跟他离，要就要跟他们离婚。这36个女人呢，据说还都是知识分子。然后你知道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下呀， 哦，陈世美，陈世美，我想起来了， 就是 那时候就是有道德法庭说， 对，36个陈香莲， 中国大陆， 听说当时还是在领导。高层领导的干预下，觉得这个社会影响太坏了，当时都没离婚，就最后这些女的告状，秦香莲告状，最后陈世美都没跟她离婚。可是呢，后来有调查发现，一年之后这事儿平息下来了，还是离了 啊，全都离了。 那不知道是不是全都离，反正就是很多还是离了，就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人们又说了，再到今天你看闹的这个事儿，说是2008年，哎呦，还就是今年吧，2008年1月11号嘛，有一个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会，帮助这个受害者进行反击，有一个领导人被称为二奶杀手，叫什么张玉芬的，他们就说这帮学坏的男人是什么人呢？就是40-50岁才学坏，这个高歌一曲迟来的爱，包人包的是下一代，这是他们提出来的。 这个可能是中国今年哈，这一两年哈，年底年初话题是最普遍的，基本上全民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婚姻出现了裂缝该怎么办。 对， 基本上饭桌上传的最多的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个男的什么出了事情，打给十个哥们都帮他，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段子吧？啊，所有的男朋友都帮他，他们俨然说男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同盟，会包庇这种事情。那女人之间呢是另外一个情况，女人之间是揭发，光美对不对？假如说就是女的跟女的，你的女的好朋友，一个女的是你的好朋友，你突然某一天看见了你的这个女的的男朋友在普吉岛跟别的女的在一起，或者在巴厘岛，然后你回来问你的女的，你女的告诉我，哎，我男朋友到东京出差了，这时候你会不会告诉他？ 那要看我跟他的交情有多深、 好朋友，很好的朋友， 交情不深就出卖他是吗？ 也不是出卖你，因为你在不明就里情况之下，其实真的是不可以。我会，如果是好朋友的话，我会，自己先当私家侦探，把所有的那个 侦查一下， 对， 然后就告诉他说我在什么地方碰到他。 嗯、 你要是你的好朋友非常铁的哥们，你碰到了，你在一个度假的地方碰到了他的女朋友跟别人在一起，你会不会告诉你的好朋友？男朋友， 我不会。 See? 就是我不是、我觉得这是 你的好朋友戴绿帽了，你也不会告诉你的好朋友。 对，因为两个人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我即便是相反的情况，我看见他的女朋友或者看见他跟怎么着，我都觉得那是他们的事儿。我们的友谊， 我们在讲的是一个我观察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广美想说什么？ 不理解男人为什么这样是吧？ 不理解，真是不理解。你真的不说、 真的不说。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女朋友跟老婆是永远都是当最后一个知道原来我老婆？ 我告诉你，从坏的角度来讲呢，可以说男人之间呢，他有一种男人同盟，就互相觉得之间这种事情是 could happen 在我身，所以呢，我就遮盖过去。但是从好的方面来讲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 我觉得还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们是朋友对吧， 我要选择做一件事情，一定是从对朋友最好这个角度出发。 对， 但是我实在不能确认，如果我告诉了你这件事儿 是好还是不好， 接下来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究竟对我这个朋友是最好还是最不好， 所以你就任由你的 对没把握的时候最好不介入， 对， 不干预， 让要发现让他自己去发现。那男的会觉得，如果我告诉他我看得清清楚楚 doing no good， 就是说余下来的事情只会往坏的方向去，不会往好的方向去。那女的为什么会说呢？从好的方面来讲，女的自己是个弱势群体，互相之间觉得有帮忙，要一起要对付男的，所以有责任提醒你的女朋友怎么对付男的。 徐老师，你把女的想好了。我认为还有一种女的，所以最近我就觉得这个美国有一个叫阿伦特叫什么一个什么哲学家，就说他说我坚信人类对于他人的不幸和痛苦有一种并非轻微的快感。我告诉你，有些女的她跟你是好朋友，光美你看咱们俩这么好，你看我看你老公跟谁谁在一块儿，那个丑恶嘴脸你知道吗，这种叫八婆呀。我说实话我个人比较烦这样 的。其实一生女的在跟旁边的人竞争， 她真的是为你好吗？她跟你说的同时她跟八个女的都在说光美真可怜呢，我那天看见她老公跟谁谁谁，你最后发现这个女的是一个这样的人，这是好朋友吗？ 不是。 所以男人同盟女人同盟各有各的， 你当然你说处理，我就跟你讲，刚才不是反而奶的不是有一个歌词吗？现在你知道卡拉 OK 里最爱唱的一歌叫什么呢？香水有毒，是什么？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他的美，擦干一切陪你睡，你知道吗？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儿。是我鼻子犯的罪， 所以这 我不该嗅到他的美，擦干一切陪你睡， 这是鸵鸟心态。 鸵鸟 心 态， 建议把这首歌作为希拉里的竞选歌曲竞选主题。 据说这歌上电视的时候就不准睡，改成擦干一切陪你醉。 我真是有认识一个女孩，法国人，她老公是意大利人，她的老公是在外面花天酒地，是出了名，是